汉书卷六十，杜周传第三十。杜周，南阳杜衍人也。义纵为南阳太守，以周为爪牙，见之张汤，为廷尉使，使岸边失王，所论杀甚多，奏事众议，任用。与简宣更为忠诚者十余岁。周少言重持，而内深刺骨。宣为左内史，周为廷尉，其至大抵访张汤，而善后嗣，上所欲及者因而献之，上所欲事久细待问，而微见其冤状。客有谓周曰：“君为天下绝平，不循三尺法，专以人主一指为喻，喻者故如是乎？”周曰：“三尺安出哉？前主所事著为律，后主所事书为令，当时为事，何古之法乎？”指周为廷尉，诏谕意义多矣。二千旦系者，心故乡音，不减百余人。郡吏大夫举之廷尉，一岁至千余章。章大者连带正案数百，小者数十人，远者数千里，近者数百里。会欲立因则如张告和，不服，以略吃定之。于是文有代政，皆亡逆。欲久者至更数社十余岁，而相告言，大抵尽敌已不到，以上廷尉及中都官，诏谕代至六七万人，力所增加十又余万。周终废，后为执金吾。主补桑弘羊魏皇后坤弟子克身，上以为尽力无私，迁为御史大夫，使周为廷使，有一马，及九任事，列三公，而两子嘉禾为郡守，家资累巨万亿，至皆酷报，为少子延年，姓宽厚云。延年自幼公，亦明法律。昭帝初立，大将军霍光秉政，以延年三公子，立才有余，补军司空。始元四年，益州蛮夷反，延年以校尉讲南阳事及益州，还为谏大夫。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阁主燕主谋为逆乱，假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，以告大司农杨敞，敞惶惧，一病以欲延年。延年以闻，桀等伏孤，延年封为建平侯。延年本大将军霍光立，首发大监，有忠节，由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。光持刑罚严，延年抚之以宽，指燕王御史，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王，过父故立侯使吴，后迁补德伏法，会赦。侯使吴自出细狱，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志反噬，皆以为桑迁左父谋反，而侯使吴藏之， 非逆反者，乃逆为随者也。即以赦令除无罪，后侍御史致时，以桑迁通经术，知父谋反而不见证，与反者身无异。侯使无，故300石立，守逆迁，不与庶人逆随从者等，吾不得赦。奏请复制，和廷尉。少府纵反者，少府徐仁，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。故千秋硕为侯使无言，恐光不听。千秋急召中二千担博士会公车门，亦问无法。一者知大将军旨，皆执无为不道。明日千秋封上众议，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担以下外内一言，遂下廷尉平少府人狱，朝廷皆恐丞相坐之。延年乃奏祭光征，以为立纵罪人有常法，今更抵无为不道，恐于法身有丞相素无所手持，而为好言于下，尽其素行也。只善召中二千担，甚无状。延年余，以为丞相久故，即先帝用事，非有大故，不可弃也。见者民颇言欲深，立为郡邸，今丞相所意，又欲是也。如是以及丞相，恐不合众心。群下欢哗，庶人思议，流言四部。延年窃众将军，失此名于天下也。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，激论气势，而不以及丞相，终与相敬。延年论议持平，和合朝廷，皆此类也。见国家成武帝奢侈失旅之后，朔为大将军光言年岁必不登，流民未尽还，宜修孝文时政，是以简约宽和，顺天心，悦民意，年岁一应。光纳其言，举贤良，以罢九阙盐铁，皆自延年发之。利民上书言便宜，有意折下延年平楚复奏。言可官事者，至为县令或丞相御史除用，满岁以状文，或抵其罪法，常与梁府及廷尉分章。昭帝末，寝疾，征天下名医，延年点领方药，帝崩，昌邑王即位，废。大将军光、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亦所立。时宣帝样于叶庭，号黄曾孙，与延年中子陀相爱善。延年之曾孙德美，劝光安世立焉。宣帝即位，褒赏大臣。延年以定策安宗庙，一户2300，与始封所食邑，凡4300户。赵有司论定策功，大司马大将军光功德过太尉将侯周勃，车骑将军安世，丞相杨敞功比丞相陈平。 前将军韩增、御史大夫蔡毅、工笔影音侯冠英、太仆杜延年、工笔朱虚侯刘璋、后将军赵充国、大司农田延年、少府史乐成、工笔典客刘阶，皆封侯一土。延年为人安和，备于诸事，九典朝政，上任信之，初即奉驾，入己侍中，居九卿位十余年，赏赐禄位资数千万。霍光薨后，子羽与宗族谋反，诛。上以延年或是旧人，欲退之，而丞相魏相走延年素贵用事，官职多艰，潜力考案，但得跃马多死，官奴婢罚衣食。延年作免官，削户二千。后数月，复召拜为北地太守。延年以故九卿外为边吏，治郡不进，上以喜书让延年。延年乃选用良吏，补积豪强，郡中清静，居岁余，赏识业者赐延年喜书黄金二十斤，喜为西河太守，至甚有名。五凤中征入为御史大夫。延年居副官府，不敢当就位，坐卧皆异其处。是时四夷和，海内平，延年逝世三岁，以老病起骸骨，天子忧之，使光禄大夫持节赐延年黄金百斤。九，加治医药。延年遂称病笃，赐安车四马，罢就地。后数月薨，谥曰敬侯，子缓嗣。缓少为郎，本始中以校尉从仆类将军及匈奴，还为谏大夫，迁上古都尉、雁门太守。复延年薨，征事丧事，拜为太常，至诸陵县。每冬月封聚御日，常去酒赏食，官属称其有恩。元帝初即位，古贵民流。永光中西羌反，缓折尚书入前谷以助用，前后数百万。缓六弟，五人至大官。少弟雄立五郡二千石，三州牧刺史，有能名。为中帝亲，官不至而罪之名。亲自子夏，少好经书，家父而目偏盲，故不好为吏。茂陵杜业与亲同姓字，俱以才能称经师，故衣冠为亲为盲杜子夏以相别。亲勿以极见底，乃为小官，高广才二寸，由是京师更为亲为小官杜子夏，而业为大官杜子夏云。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辅政，求贤治自助，凤父请侯进与亲兄缓相善，古奉深知亲能，奏请亲为大将军军武库令，直贤无事，亲所好也。 亲为人深薄有谋，自上为太子时以好色闻，即即位，皇太后召采良家女，亲因事说大将军奉曰：李一娶九女，所以及阳数广四众族也，必相举求窈窕，不问华色，所以住得里内也。地职虽缺不复补，所以养寿色征也。故后妃有真淑之性，则胤祀有贤圣之君，制度有威仪之节，则人君有受考之福，废而不由，则女德不厌，女德不厌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。书云：或四三年，言失欲之生害也。男子五十，好色未衰；妇人四十，容貌改前。以改前之容，适于未衰之年，而不以礼为治，则其原不可救，而后来异态。后来异态，则正后自疑，而知数有见敌之心，是以进献披纳禅之棒，身生蒙无罪之孤。今圣主复于春秋，未有敌嗣，方相术入学，未亲后妃之意，将军辅政，宜因使出之龙，见九女之志，祥则有幸义之家，求淑女之志，无必有色声音技能，为万世大法。夫少戒之在色，小盘之作可谓寒心，为将军常以为忧。奉白之太后，太后以为故事无有，亲赴众言，诗云：因见不远，在夏后氏之事，赐戒者至破尽，而醒得者常待乎，可不甚哉。前言九女，略陈其祸福，甚可道具，切恐将军不深留意，后妃之志，妖兽治乱存亡之端也。继三代之济世，揽宗宣之享国，察晋蜀之福宴，祸败何尝不由女德，是以佩玉艳名，官居探之，知好色之乏性短年，离制度之生无厌，天下将蒙化，灵仪而成俗也。故用淑女，即以配上，忠孝之笃，仁厚之作也。夫君亲受尊，国家治安，成臣子之志愿，所当免之也。亦曰：正其本，万物理。凡事论有疑，未可力行者，求之往古则典型无，考之来今则吉凶同，促摇易之则民心惑。若是者，诚难施也。今九女之志，合于往古，无害于今，不逆于民心，志亦行也。行之志有福也。将军辅政而不早定，非天下之所望也。为将军信臣子之愿，念官居之私，待伪政之龙，即使出清明，为汉家见无穷之机，诚难以乎，不可以吝。奉不能自立法度，寻故事而已。 毁皇太后女帝司马君立，与亲兄子私通，使上文亲残具起骸骨去。后有日食地震之变，召举贤良方正能直言事，河阳侯梁放举亲，亲上对曰：“陛下为天命，道变异，言见公卿，举直言之事，将以求天心，即得失也。臣亲愚壮，经术浅薄，不足以奉大队。臣闻日食地震，阳威阴盛也。臣者君之阴也，子者父之阴也，妻者夫之阴也，夷狄者中国之阴也。春秋日食三十六，地震五，或夷狄侵中国，或政权在臣下，或父成夫，或臣子被君父，事虽不同，其类一也。臣切观人事以考变异，则本朝大臣无不自安之人，外戚亲属无乖辣之心，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，三垂蛮夷无逆礼之节，代位后宫，何以言之？日以戊申时，时加位，戊位土也，土者中宫之部也。其业地震未央宫殿中，此必敌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，为陛下深戒之，便敢以泪相应，人事失于下，变相陷于上，能应之以德，则益救消亡；不能应之以善，则祸败至。高宗早购置之戒，赤己正事，享百年之寿。阴道复兴，要在所以应之，应之非诚不立，非信不行。宋景公小国之诸侯耳，有不忍疑惑之诚，出人君之言三，迎惑为之退赦，以陛下圣明，内推至诚，深思天变，何应而不敢，何摇而不动。孔子曰：“人远乎哉，为陛下正后妾一女宠，防奢态，去一游，恭节俭，亲万事，朔御安车，有辇道，亲二公之庸善，至晨昏之定省，如此即尧舜不足与比龙，旧义何足消灭？如不留听于术士，不论才而受位，但天下之才以奉寅齿，愧万姓之力以从耳目，尽谄谀之人而远公方，信谗贼之臣以诛忠良，贤俊失在言学，大臣怨于不已，虽无变异，社稷之忧也。天下至大，万事至重，祖业至重，诚不可以意欲为，不可以奢太迟也。唯陛下忍无意之欲，以全众庶之命，臣亲于壮，言不足采。”其下赏晋诏直言之事，以白虎殿对策。策曰：“天地之道何贵，王者之法何如，经之义何上，人之性何先，取人之术何以，当世之志何物， 各以经对。亲对曰：“臣闻天道贵信，地道贵真，不信不真，万物不生，生天地之所贵也。王者成天地之所生，理而成之，昆虫草木米不得其所。王者法天地，非人无以广施，非义无以正身，克己就义，术以及人，六经之所上也。不孝则事君不忠，立官不敬，战阵无勇，朋友不信。”孔子曰：“孝无忠始，而患不及者，谓之有也。孝，人性之所先也。观本性于乡党，考功能于官职。答观其所举，富观其所与，穷观其所不为，乏观其所不取，近观其所为主，远观其所主。”孔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搜哉？取人之术也。殷殷于夏上至，周殷于殷上文。今汉家成周秦之弊，以一文上至，废奢长俭，表实去伪。”孔子曰：“恶子之夺珠，当是智之所恶也。臣妾有所忧，言之则福心逆之，不言则见日长，为祸不细。然小臣不敢废道而求从，为忠而偶异。臣闻玩色无厌，必生好增之心，好增之心生，则爱宠偏于一人，爱宠偏于一人，则祭祀之路不广，而嫉妒之心兴矣。如此，则匹夫之说不可生也。唯陛下纯德朴实，无欲侍从，则此众庶贤悦，祭祀日广，而海内长安，万世之是非何足备言？亲以前世病，自薄罢，后为一郎，复以病眠。征议大将军幕府，国家政谋，奉常与亲虑之。朔称达名士王俊、韦安士、王延士等，就解冯野生、王尊、胡常之罪过，即继功臣爵士，镇抚四夷，当世善政多出于亲者。见奉专政太重，戒之曰：“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，孰有叔父之亲，而成王有独见之明，无信谗之听，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，攘侯昭王之旧也，权重于秦，威震临敌，有旦暮掩伏之爱，心不介然有见，然泛居企徒步，游异国，无雅信，开一朝之说而攘侯旧封。及晋者，武安侯之渐退，三世之际相去各数百岁，若何符节，甚不可不察。愿将军有周公之谦惧，损攘侯之威，放武安之欲，无使范雎之徒得见其说。请之，复日食。”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见，果言奉专权必主之过， 一废勿用，以应天变。于是天子感悟，召见章，与议，与退奉。奉甚忧惧，亲令奉上书谢罪，起骸骨，闻止甚哀。太后涕泣未不食，赏少儿亲以奉，亦不忍废，复起奉就位。奉心残，称病笃，与遂退。亲父说之曰：“将军身到辅政十年，变异不已，故起骸骨归咎于身，克己自责，至诚动众，于至莫不感伤。虽然是无属之臣，只进退之分，结其去就之节者耳，非主上所以待将军，非将军所以报主上也。喜周公虽老，犹在京师，名不离成周，是不忘王室也。众山府异姓之臣，无亲于宣，就封于齐，有叹息永怀，夙夜徘徊，不忍远去。况将军之于主上，主上之与将军哉？夫欲天下治安变异之意，莫有将军。主上昭然知之，故攀援不浅，书称公无困我，为将军不为四国流言，自疑于成王，以故至终。奉复起事事，上令尚书合奏京兆尹章，章死赵玉，语在元后传。章既死，众庶冤之，以讥朝廷。亲欲就其过，赋税奉曰：“京兆尹章所作事密，利民见章素好言事，以为不做官职，以其以日时舰队有所言也。假令章内有所犯，虽现正法，事不曝扬，自京师不晓，况于远方，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，而以为做言事也。如是，色正隐之源，损宽明之德。亲予以为，宜因张氏举直言极谏，并见郎从官斩尽其意，加于往前，以明示四方，使天下贤之主上圣明，不以言罪下也。若此，则流言消逝，疑惑著名。奉白行其策，亲之补过江梅，皆此类也。悠游不适以寿终，亲子及昆弟之属至2000石者且10人，亲兄还前免太常，以列侯奉朝请，常帝时乃薨。子夜嗣，夜有才能，以列侯选，复为太常。硕言得失，不是权贵。与丞相翟方进未为定陵侯淳于长不平，后夜做法免官，后为函谷关都尉，会定陵侯长有罪，当救国。常就弘扬侯立，与叶书曰：“常哀老子垂白，随吴壮子出关，远勿复用前世相亲。”定陵侯既出关，服罪复发，下洛阳狱。丞相使搜得弘扬侯书， 走夜听请，不敬，坐免救国。其春，丞相方进薨，夜上书言，方进本与常深结后，更相称见，常陷大恶，独得不作。苟欲仗色前过，不为陛下广持平吏，又无恐惧之心，凡因时信其邪僻，抱牙自怨，故事大逆朋友作免官，无归故郡者，今作长者归故郡，以身一等。弘扬侯立作子受长祸禄故救国耳，非大逆也。而方进复奏立党有后将军朱伯、巨鹿太守孙弘、故少府陈贤，皆免官，归贤故郡，刑罚无凭，在方进之笔端，众庶莫不疑惑，皆言孙弘不与弘扬侯相爱。弘前为中常时，方进为御史大夫，举愿龙可侍御史，弘奏龙前奉使欺慢，不宜执法进士，方进以此怨弘。又方进为京兆尹时，陈贤为少府，在九卿高地，陛下所自知也。方进素与司职施丹相善，临御史大夫缺，史丹奏贤为监吏，请暗验，足不能有所得，而方进果自得御史大夫为丞相，及时抵期，奏免贤，复因弘扬侯氏归贤故郡。众人皆言国家假方进权太甚，按施丹性能无益，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人，解但以复从方进，常获尊官。丹前亲见一子丞相史能史乌下神，为国求福，积获大利，幸赖陛下至明，遣使者毛默如先考验，足得其奸，皆作死。假令丹知而白之，此乌枉罪也，不知而白之，是被经术或左道也。二者皆在大弊，重于朱伯、孙弘、陈贤所作。方进终不举白，专作威服，阿党所厚，排挤英俊，托功报私，横利无所畏忌，欲以熏辽天下，天下莫不望风而靡。自尚书近臣皆结舌渡口，骨肉亲属莫不鼓励，威权太盛而不忠信，非所以安国家也。今闻方进猝病死，不以卫士天下，反复赏赐厚葬，为陛下深思往事，以戒来今。会成帝崩，哀帝即位，也复上书言，王室世权日久，朝无骨梗之臣，宗室诸侯微弱，与细求无益，自左史以上至于大吏，皆权臣之党。屈阳侯根前为三公辅政，只召昭仪杀皇子，不折白奏，凡与赵氏必周，自意妄行，赠诉故许后，披加以非罪，诛破诸许族，拜元帝外家。 内极度同产兄子洪阳侯立及淳于氏，皆老辈放弃，心喋血京师，威权可畏。高阳侯薛轩有不样母之名，安昌侯张宇奸人之雄，祸乱朝廷，使先帝复谤于海内，犹不可不慎。陛下初即位，谦让魏皇，孤独特立，莫可惧障，权臣议事，亦若探汤，宜早以义割恩，安百姓心。切见诸伯忠信勇猛，才略不世出，成国家雄俊之宝臣也。以征伯至左右，以振天下。此人在朝，则陛下可高枕而卧矣。昔诸吕欲威刘氏，赖有高祖遗臣周伯陈平尚存，否者即为奸臣效。也又言，一位公王立庙京师，以彰孝道。时高昌侯董弘一言以尊帝母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，大司空师丹等何弘误朝不道，作免为庶人。也复上书宋弘，前后所言皆何止施行，诸伯果见拔用。夜由是征，复为太常，遂于左迁上党都尉，会司立奏夜为太常，选举不实，夜作免官，复救国。哀帝崩，王莽秉政，诸前义立庙尊号者皆免，喜何朴。业以前霸处，故见阔略，忧恐发病死。业成帝初，赏弟妹养义公主，主无子，薨。业家上书求还京师与主合葬，不许，而赐谥曰荒侯。传子至孙爵。初，杜周武帝时喜茂陵，至延年喜杜陵云。赞曰：张汤杜周并起文末小吏，至位三公，列于酷吏，而具有良子，德气自过，爵位尊显，继世立朝，相与提衡。至于建武，杜氏爵乃独爵，继其福作，元公如临之后，莫能及也。自谓唐杜苗裔，岂其然乎？及亲浮沉当世，好谋而成，以见使之初，深沉女戒，忠如其言，庶几乎官居之见微，非夫浮华薄袭之徒所能归也。业因事而执轨，称诸伯毁师丹，爱增之意，可不畏哉。